moving. Music is my life.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由创科讲到创业，由衣食住行讲到潮流文化。湾区生活一小时， 今个星期我哋请嚟康文署嘅代表。 虽然咧疫情系令到我哋出唔到去，但系我哋就走线上咯。所以旧年咧，我哋同啲院线咧，内地院线都好熟嘅，佢哋都上面都好想知道我哋节目。咁我哋就将啲节目咧就变咗一个线上版，就喺上边啲网平台里边去播。 逢星期六九点至十点，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疫情反复，但是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和生活。我们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是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方法，令生活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才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起接种吧。 好，甜甜同埋 Kitty， 地盤開工要安全，一定要用 Mira 同埋 Era。 哇 ，Mira 冷靜啲吹氣筒，冷靜啲吹氣筒。 我知道我知道，但安全帽咧要扣好條帽帶咧，咁就要對住塊 Mira 扣。 Mira， Mira。 冷靜啲。 我知道我知道，再搭埋。開工前咧亦都要咧檢查個安全帽有冇裂痕，確保冇 Era。 吹氣筒，得閒聽下逢星期四香港電台第二台嘅風騷職安短劇。 喂，風騷可以嗌啦。 我唔係乜都嗌喎。 安全帽要戴得稳，扣好帽带最要紧。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听讲呢一首作品咧，就系 Taylor Swift 喺笼底嗰度咧抄翻出嚟嘅作品嚟噶。本周上升到去第三位 ，Taylor Swift Mr. Perfectly Fine。疫情期間最多產同埋最多美國 number one 大碟嘅歌手啊，本週佔第三位 Taylor Swift Mr. Perfectly Fine。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黃昏六點至八點，李志剛環球榜時段內播出。 26号嘅骚动音乐， 系星期三， 5点钟， 帮我补咗嘛？呢、這个星期几？ 我唔想再每日同你玩呢个星期几嘅游戏 啦，咁样 浪费大家时间。 喂，间唔中咧会收到一啲听众嘅 inbox 同埋 message 啦， 有咩啊？ 有一啲嘅意见啦，或者一啲嘅提问啦，咁有时候我哋都未必全部都复得晒。咁但系最近我收到都唔止一个，其实过去都系嘅、即系都会问到一个问题，我觉得都几有趣，都值得喺度同大家 share。 诶、我都未知道、啊，你讲嚟听。 呢个就系啲听众问我点解咁中意 EDM。即系冇 judgment 嘅，佢纯粹因为见哦，逢礼拜五有个咁嘅环节啦，会讲啊，会 share 呢类音乐，即系点解会咁中意嘅？ 呢、這个其实我都想知道，因为我又真系冇，我知道你好中意 EDM 啦，我亦都冇去特登问嘅，因为点解我会冇问你呢个问题？其实因为对我嚟讲好简单，即系你中意一种音乐类型，其实未必有一个好实际嘅理由㗎嘛，有时反而係真係你听到嗰一种音乐，你好有一种嘅感受，你嗰个听嘅时候好 enjoy 好舒畅嘅 moment 就已经係一个理由，所以我又冇好特登去问你喎。咁你係咪因为鍾意去蒲所以住 EDM 啊？ 嗱，呢个原理我初头都以为系嘅， 我咁都俾我戳到，原来你系中意去蒲嘅， 蒲系中意听歌嘛，冇人信噶嘛，同你成日笑我，我去听歌系嘛，星期五晚、星期六晚咁 样， 吓、我成日觉得应该系会有原因嘅，只不过自己有冇谂过或者想唔想去解释俾人听咁解嘅啫， 系 我话初头以为系因为去到一啲 club 嘅时候听到嗰种歌好中意啦，咁、所以话初头以为应该。是因为去咗听咗觉得好正咁。但是再諗返前少少呢，应该係关电影事嘅。 竟然电影、有乜嘢电影系同 EDM 有关，我真係諗唔起喎、 就係、是、step up 嘅系列。 喔、 嗰一种嘅音乐我不能够去话佢哋嗰啲全部都系叫做 EDM, 即 electronic dance music 啦。 是 咁嗰陣時點解我話關 step up 事，就係嗰陣時睇佢成個系列由一二三四五去到好多集數都好，嗰陣時應該讀緊我諗中學大學嗰段時期， 係 咁我就覺得裏面嗰啲歌好正，好好聽， 係 而嗰樣就係你見到嗰套戲裏面佢哋係嗰啲情節係會按住嗰首歌嘅一啲節奏去跳舞嘅、 啊， 係啊，咁所以嗰啲叫 dance music 咯，即係跳舞嘅歌。咁但係咪 electronic 就嗰我都唔記得，有啲係嘅 嚇。但係總之都基本上喺嗰、那個，因為嗱，我要好老實講一樣嘢、我冇睇過 Step Up 呢一個系列任何一集嘅電影嘅， 要睇嘅，我覺得係啦，第一集啊，第二集嘅。 所以我對 EDM 我又不能夠話係無感，但係又未去到嗰種哇會即係有一段時期我都中意聽 EDM 嘅，就真係會同啲朋友去玩下，出去玩下嘅時期嗰一排，即係同埋有幾年咧、，Big Bang 咪好勁嘅， 係啊係啊， 咁其實somehow你會變相嗰個氣氛帶動底下，你會留意多咗唔同類型嘅一啲音樂啦。咁、其實嗰陣時好老實講，除咗韓國之外，都會留意埋其他地方嘅一啲EDM 嘅音樂人，例如 Avicii 啊咁樣嗰啲都會開始去聽嘅。咁但係主要嚟講，都系中意玩咯， 系啊，我觉得都可以嘅，一个原因嚟噶嘛。咁咁嗰阵时，其实一路睇嗰啲戏嘅时候，我第一二集特别好睇，因为佢讲紧传统音乐同埋现代流行曲嘅结合啦。即系譬如第一集可能即系讲 classical 跳芭蕾舞，同埋跳一啲breaking 啊、popping 啊嗰啲点样融合咗咧咁样。咁嗰啲歌嗰陣時令到我係會翻去揾 soundtrack 聽啦，跟住就會自己上 YouTube 去揾一啲breakdance 嘅 tutorial 喺屋企自己學嘅、 哦。你會跳舞嘅？ 學唔到嘅，但係會學嗰啲即係啲 popping 點樣做到好似 啊，即係好似有啲機械人舞啊， 好多呢啲嗰陣時我覺得過癮啊嘛。 係， 原來就聽咗嗰啲音樂，原來你會帶動到你個人喺裏面咧，嗰、那個身體嗰啲血液嘅流動係會想喐啊。 咁唔怪之得我同你啲音樂取向都有時幾唔同， 係啊，唔同，所以再去到叫做即係由 EDM 係 嗰樣嘢好盛行啦，咁樣再喺有機會喺一啲串流平台聽到嘅時候，我就覺得，咦，我俾呢樣嘢吸引到嗰、那個源頭係喺翻嗰陣時睇 Step Up 嘅時候嘅。 咁你有冇諗過，如果你當年冇睇過 Step Up 嘅， 可能真係未必會有呢種興趣， 就冇呢個啟蒙㗎。 我覺得真係未必有呢個興趣㗎。 咁你有冇話喺 EDM 即係咁，因為 EDM 對我嚟講嗰個範疇好廣闊啦，而一啲嘅電子音樂嘅製作人其實真係好多嘅。有冇話邊一啲嘅 artist 你係特別喜歡，可以推介一下俾我先有？ 嗱，而家我會中意聽，因為佢裏面分好 多唔同嘅曲風啦。咁、有一段時間興，我都係睇大家興咩嘅，有陣時係，即係有陣時係興一啲叫 future bass 嘅嘢，咁即係佢個 beat 係好似你 hip hop 嗰啲 trap beat 嘅。 OK， 咁但係佢就冇嗰、那個嗰、那個氣氛係比較舒服一啲，係啦。咁然後仲會多啲人唱，佢就未必係 rap 嘅。咁又咁早幾年初頭聽嘅時候。咁有一個叫 Marshmallow 嗰陣時會中意啦， 有個出名啦。 咁但係去到而家近年，我比較中意一啲叫 bass music 嘅嘢，即係佢個低音係比較重啲嘅。 OK， 例如dubstep 啦。 嗯嗯。 咁但係而家好多演變咗出嚟，佢看似好似 dubstep， 但係佢嗰個佢嗰個鼓嘅 pattern 已經轉咗啦。咁、有啲artist 譬如叫做Eliminate 啊、Aptic 啊呢啲嘅 artist 我都好中意，就因為佢哋嗰啲歌真係人唱嘅部分再少好多。 係。 咁你就會聽佢點樣 design 嗰啲聲音喺裏面啦，即係點樣擺入去呢，所以有時訪問會好有機會問到啲歌手或者創作人都會問呢啲，就係我好有興趣，雖然唔自己未必好熟悉，但係中意聽，咁會問咯咁。 明白。 係啦，咁但係我覺得嗰一樣嘢影響到就係、是，即係你聽到音樂，然後咧會跟住喐，我覺得呢個係都幾重要嘅一樣嘢。民歌起舞呢四個字真係。 因为咧， 唔系民歌味道啊，系民歌起舞呢样嘢系真系真嘅，我觉得。 因为我冇你，即系我系好羡慕你呢一种体验嘅、我系嗰种，我都会享受听一啲嗰、beat 好强劲节拍啊，或者系好明显个 groove 好 groovy 嘅一啲音乐啦。咁但系咧，我又未至于，因为我本身对跳舞呢样嘢系冇乜信心。所以我就冇你呢个咁开心嘅体验啦、 但其实如果你话听歌跳舞又不只限于而家流行嘅 EDM， 你好耐以前一啲总之嗰个音乐嘅节奏，或者你睇嗰啲其他国家佢哋嗰啲民族嘅音乐，其实都系、你见啲片都系一路打住啲鼓一路跳舞咁。咁所以其实不限于嘅，好多音乐类型都有。咁譬如跟住落嚟播呢一首歌，呢一班香港嘅朋友佢哋玩开嘅音乐类型 Rockabilly 啦。咁我觉得呢种音乐都系你一听到，你就会想跟住喐噶啦，哪怕你识唔识跳舞都好啦。咁有佢哋新嘅派台作品叫做 Lonely Dance。 一早讲好会系慢跑，点知家阵每日叫大嘲，老友佢竟然问你一无留，身上出丑搏命到处受，一支歌得翻我，舞照跳个个都犀利啦，一个二个为细路哥，因佢自细学波波波波，翻嚟回转又懒去转咗，飞去外国自由去散步。实行系冇有错，一早讲好会系马前跑，点知家阵每日要大罩，老友佢哋移民美艳牛流，身上出丑搏命到处受，一支公得翻我，舞照跳个个都沙滑跌跳。 Playboy 唱来的音乐风格都是这一类啦，咁有个新派台作品叫做 Lonely Dance。 啱啱听呢一种 Rockabilly 嘅 style 嘅歌咧，其实即系香港其实都曾经好红啦。八十年代嘅时候，好多呢一类型嘅作品，甚至乎其实你而家去到湾仔嗰啲酒吧咧，都仲有好多 live band 会玩嘅。咁但系对于我嚟讲咧，即系你既然都讲开呢个音乐启蒙啦， 系 我都要讲翻属于我年代嘅音乐启蒙咧。都的而且確係一啲我哋所謂叫做 K 歌少少嘅作品嘅、即係始終 我去，因為我本身個人咧同你可能有一個位唔同，就係、是、我冇你嗰個好動啊。我本身個人係靜態啲，所以見我成日聽埋嗰啲嘢都係靜態少少，可能例如一啲 jazz 嘢啊，或者係 blues 嘢啊咁樣咧，都會冇咁啊好跳啦點樣啦咁樣，即係會係慢翻少少咁樣。咁其實都冇他嘅，點解會開始聽歌？係我記得有一個嗰陣時好中意咧個人懶。忧郁啦、哦，心情啦，系啦，好中意坐巴士，尤其我好中意咧。以前有一个癖好好古怪嘅，我好中意喺落大雨嘅时候坐巴士嘅。 系咪有种安全感喺嗰个室内嘅感觉？ 系啦，系啦，系啦，有种安全感都系嘅，我觉得系嘅。咁同埋咧，即系嗰个年代仲用紧 MP3 啦。 嗯。 然后 知边个年代 咧？系啦，我读紧书嗰阵时啦。咁然后咧就入一大摞嗰啲。真系情歌啦，真系嗰啲咩侧田啦、啊 哦，没有歌 系啦呢一啲啦，咁样然后你就会入一大摞呢啲歌，你坐喺架巴士度咧，望住窗出边落紧大雨，跟住就啊个人就进入咗一个状态，自己有一个好安全嘅空间咁样去听一啲，我谂系由嗰阵时呢一个好奇怪嘅。癖好開始，咁我就慢慢鍾意聽一啲即係所謂我哋叫做K 歌類型啲嘅作品，咁然後慢慢久而久之聽下聽下就越聽越多，咦發現原來呢個世界嘅音樂唔係得 K 歌㗎喎、哦、即係會喔、哦、原來會有一啲Bossa Nova, Jazz 啊，有啲Blues 啊，有啲係例如可能係聽到喔、哦、方大同嗰啲又好唔同㗎咁、樣，因為嗰個年代我記得係方大同都啱出現啦，咁又擴闊咗我對音樂嗰個世界嘅一啲得意地方。咁、所以其實我而家聽歌咧，都可以話係好多種 K 歌集合咗落我身體之後咧，而得出嚟嘅一個結果嚟嘅。咁但係而家聽下聽下，反而聽少咗呢啲所謂叫做廣東嘅 K 歌嘅。但係我都覺得呢啲嘅 K 歌係好值得。我哋去怀念嘅都有时候。 哦，咁啊，所以你今日拣呢只应该令你好有感觉嘅呢首歌。 冇错， 因为呢首歌里面系有好多唔同嘅即系经典广东歌嘅歌名串咗，里面有68首歌嘅歌名啊。 我够胆讲，首首我都有听过。 分你一半的热痛，分享过寂寞和痛。不理溺爱或痛爱，都想你偶尔会心动。时光的音歌翻唱10年，简单爱要极用。无奈天黑黑到再难护送，你要保重。喜帖界难逃变幻，披星戴月到人间。曾经约定却盛慨叹，纷飞燕尾蝶怎重返。神说了再见也都心淡，花火雪散就散。红绿灯中失散，一生所爱遗失于四季间。明天不管你喜欢谁，情歌只配为你落泪。曾经跟你遇见那谁，可爱那谁，渐渐没再伴随。攀过了高山低谷里更唏嘘，怀念没凭据。空手而来任时代曲淡去，愿吻别春秋放在心里。呼吸有海未明吗？漩涡里倔强未看翻，不争气浸没如流沙。何以又欠世眷恋气下，怎么了结面瓜？明白虽喜欢你，舍不得你，凭勇气可放下。明天不管你喜欢谁，情歌只配为你落泪。曾经跟你遇见那谁，学爱那谁，渐渐没再伴随。盼过

装着背囊雨衫，心碎碎像无数裂缝，将两眼及两耳全部萎缩放大，到真情美好古怪吗？但永远发生丑怪吗？仍尝试爱人，当过去未过去，其实有风刚吹过，可会愿意去暴露？像当中都市当下就有的病毒，连曾经都会好。想趁温暖血肉，谁仍够怕接触？ 家本来只是一个不属于你的地方来的。之所以它会成为家，是基于你霸占了后所建立的一些联系。可能因为是怕孤独而觉得需要有家的这个概念。听我泳儿新派台作品叫做孤独。我记得雷神奇侠第三集有一个情节是这样的。那时当这个阿斯加毁灭了的时候，国王奥丁讲过一句说话，他说阿斯加不是一个地方，而是有族人的地方，那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屋企。 日月藏在光变阴之处，默默行在一切烂山处，望着谁在去变真之处，原来无觅处，但愿明白空气的兜转，但愿练习倾如用的赋予，但愿沉默天使的宽恕，何来预算？为着生命何来预算？是你的是我的失散在偶遇，在没有的就有的无觅处，就这一刹惊起无数偶遇，或有一句话未说，想尽处说香水干吻后，开穷处朗诵体安一早吧，风暴有沙，他还有他。Yeah. 王嘉怡的《無覓》，人生在世，尋覓追求咁多嘢為咩呢？可能只是存在過的一種證明。 希望乐队逆流的作品叫做《网欲》。当你得个躯壳的话，只能够话是行尸走肉。我想最重要的是你的灵魂和你的思想。 Can you listen my song? What's wrong with me? Can you feel my soul? What's wrong with me? What's wrong with me? Can you feel my heart? What's wrong with me? Can you listen my song? What's wrong with me? Can you feel my soul? What's wrong with me? I don't want to lose my life.逃出黑暗，跑向光线。I don't want to lose myself. 别怕失控，别怕迷路。It's a beautiful life， 摆脱所有痛心。It's a beautiful life， 摆脱所有批判。呼吸新鲜空气，戴上我的耳机。世界太多转机，所有需要远离。呀呀呀，你从没把我击退。呀呀呀，我回馈你所有针对。针对，怕怕怕。我从没有怕，耶、yeah, 假假假，世界太多太差太假，耶、yeah, 我已把所有睇化。I don't wanna waste my time, I don't wanna waste my life。天天想把我攻占，我坚决心态永久不变。天天想把我伤口割损，我坚守不会给你破穿。Can you feel my heart? What's wrong with me? Can you listen my song? What's wrong with me? Can you feel my soul? What's wrong with me? What's wrong with me? What's wrong with me? Can you feel my heart? What's wrong with me? Can you listen my song? What's wrong with me? Can you feel my soul? What's wrong with me? What's wrong with me? 宝琦的新歌 WWWM， 意思即是 What's wrong with me? 人们否释我的脸，不发一语，呼气吸气，便引动谣言。一分半秒论断，何其片面，眉头压降，怎去辨认良善？当刻要哭，因何变污点？ 一首歌回应别人对自己的 comment， 有 Anson Kong 呢一首叫做《黑之呼吸》。要睇清沿途嘅风景咧，咁咧应该放慢脚步去欣赏啊！因为好似藤原拓海咁样揸得越嚟越快，睇嘢先可以越嚟越慢咧。 再加速，二三倍速手画，在你出生到安息，赶得上记录吗？每一天过一天，快得没有相差，伴侣相识到分开，慢一些可以吗？再一次感觉被作废，可否一晚制裂暂停，好好点算做过一切，一个一个他，每一个都会被接替，一格的记忆，那一格恐怕停不低，几多幸福感动画面都经已逝，无下惭愧，精髓也未必将它消费。再一次感觉被作废，不想等到某日病危，欣赏早已错过一切，赶快赶快些，要赶快做疲累蚂蚁，踩了一次有这双脚恐怕停不低，加速又加速，但终点深不见底，逃离自己，只想按下好减速的掣。 听我吴浩康嘅十倍速。 受灾的西孟加拉邦和奥里萨邦沿海发出红色警报，提醒当地居民和船只注意。受风暴影响，加尔各答机场要关闭，超过150万名的沿海居民要撤离。奥里萨邦暂停新冠病毒检测和疫苗接种工作三日。卫生部门话，已经预备在风暴过境之后立即展开筛检工作，以防疫情扩大。

卫兰过时可以的， 关事嘅。你呢句咪就系佢新专辑名嘅中文翻译啊？欢迎我哋骚动音乐嘅嘉宾有卫兰嘅 ，Hi，Hello Jenna， 可唔可以重复一次啊？ 好啊， 系卫兰 过时可以的， 掌声鼓励。 过时可以的即系咩意思啊？ 用咗你难呢个音咧，其实即系难过时可以的，即系 It's okay to be sad 嘅中文意思。 哦，that's cool。 系啦，难过是可以的 ，It's okay to be sad。 突然之间谂到嘅就，咦系喎，呢、這个咪就系专辑名嘅中文咯，咁样样 就可以食。边个谂到啊？ 我哋一齐谂嘅。 OK， yeah。 但系主要都系波盛谂嘅，因为有一日咧，佢自己通宵行翻屋企嘅时候 谂到， 喺度谂， 喺呢个海旁嗰度行，沿住行咗差唔多一个钟嘅时候，就突然之间谂到呢句咁嘅嘢啦。 我觉得佢嗰一下系应该好难过，所以就谂到呢个难过是可以的。 系啊，所以就将呢个送俾你。卫兰系我哋骚动音乐第一位歌手收到第三卷啦。 多谢。 但系即系好多，好似头先嗰句说话咁样讲，就好多嘢都值得恭喜嘅。咁除咗头先讲就系新专辑《So Key to Be Set》之外，另一样我都想讲就系，因为见到最近你个样出现咗喺美国嘅 New York 嘅 Times Square 啊，呢个 系好好震撼啊！呢件事， 你嗰日咩情况之下收到一个咁样嘅消息的？ 都系几夜啦，已经咁我同事就 forward 咗嗰啲相俾我睇咯，咁我就Oh my god， 估唔到会喺 New York Times Square 见到个样咯，同埋即系成个 campaign 系其实好有意义嘅，去推动即系女性即系嘅声音咯。咁我就好开心，即系可以代表到香港去。希望透过呢个 campaign 咧，就可以令到全世界都再次留意香港，即系广东流行音乐咯。 哦，之前有冇试过喺嗰边可能开 concert 嗰啲噶？未有机会去到美国嗰边， 冇机会啊！去最去 Sydney 咯，同埋加拿大咯， 系。但 New York 就未试过 ，New York 就未试过。 如果真系即系突然之间假设一个问题，就系可能拣一至两首你自己好中意自己作品俾外国嘅朋友去认识，你会拣自己咩歌俾佢哋听啊？ 我想拣福音碟里边啲歌咯，因为里边更加即系 groovy 啲 ，R&B 啲，即系 soulful 啲嘅歌，我觉得佢哋会中意咯。yeah。 系，即系亦都可以认识到你唔同嘅面向咁样样，可以恭喜完呢一个之外，李阳就真系你嘅专辑啦。It's okay to be sad 就终于面世俾我哋见到啦。我呢张专辑我哋睇里边嘅歌，其实都系你呢几年，因为我冇记错，咪最早应该系一晃眼，应该系2017年嘅时候就 系啊， 即系已经系你记录紧呢啲4年你嘅状态。 系啦系啦，跟住加上有一首新歌，我有份写嘅歌啦。 系， 我想讲好感恩公司都愿意同我出咯。我冇谂过，佢问我嘅时候，我都话唔好出啦。因为啲歌已经喺 digital platform 已经系出晒啦嘛。跟住我同事话你 系 第一个 artist。会拒绝呢样嘢咯， 好难得个嘢， 系大家都想有个实体噶嘛。 唔知道，跟住就好开心咯，可以佢哋肯出，咁亦都好，即系都有份去影里边啲相啊，咁 系 成个过程好好玩咯。 都记录咗好几年落嚟啊 ，Janice 嘅一啲作品同埋状态，自己最怀念喺呢个过程入边，即系九首作品入边最怀念系边个时期啊？自己。 我好记得每一首歌当时经历紧啲乜嘢，即系我记得生涯规划咧呢首歌系一个好 challenging 嘅一首歌去唱去录嘅，咁但系嗰排咧我就即系好似就嚟失声，但系同埋要 keep 住又要做 show， 成个状态音乐即系我声带嘅状态好差咯，但系都要面对呢、這个。个 challenge 要去录呢一只歌，咁所以我记得系都几艰难嘅时间咯。 合乎别人幸福的说明，未来越来越安定。 子叶结婚，节日同庆，遗忘自己已经欠热情，但求心中熟悉的过程，拒绝接受太多即兴，从前所经，怕没有被回应。当发梦已经难于适应，而伟大旅程那句无凭无证，赠我梦还未老成，年岁够轻，不要为谁放弃了。 因为刚才有讲里面的相是即自己拍的这样的嘛。 是用菲林拍的。 啲相里面的故事有没有一些你自己都记得是可以 share 一下，例如那张相当时怎样拍、 啊、 怎样揀这样。 有一我想最深刻就是我和一班兄弟姊妹就去了街头一些露宿者。 嗯。 那、如果你看即是我们认识了一位朋友啦，咁佢就同我哋分享佢嘅故事啦。 嗯， 哦 ，OK， 咁我就系咯，就演咗呢个 moment。原来香港嘅 homelessness， 即系老宿者嘅问题都几严重。 嗯， 咁我好想记录翻呢一个 moment 去。帶到一啲 awareness 喺呢件事度咯，咁我就發現其實好多老宿者咧都以前係有一個好好穩定嘅工作噶， 嗯， 即係有一個直頭係講英文好正，佢以前係大學嘅一個 professor， 哦，咁係 啦，咁佢就唔知道，即係佢冇分享點解佢 homeless 啦，但係。就变咗 homeless 咯，系咯，好多呢啲故事咯，我就发现哦，原来 homelessness 呢样嘢系可以发生喺任何人身上度嘅，咁所以令到我真系学咗好多嘢咯，亦都俾到我自己去反省，即系去谂翻我自己嘅 life， 其实我哋大家有屋住，其实系一个好幸运嘅事，我真系从来未试过咁感恩，即系可以。住在一个很舒服的地方，因为你去到他们住的地方是很热，即是一 summer time 的时候，他们在一个 tunnel 里面是 你可以想象到其实是会很热。是的，所以同埋即是影for 这一只专辑呢，我就真的开始去摆低自己的手提电话，去真的去观察去睇我身边发生紧嘅嘢，原来其实你会捉到好多好特别嘅 moment 咯，同埋你会见到原来呢个世界有好多好多靓嘅嘢发生紧，即系就算系行过见到，即系欣赏下啲 lovers 喺度拥抱啊 ，it's like so sweet， you know？ 见住佢哋喺度锡咁样，我都想锡埋一份。如果个女朋友靓嘅话，share 个 love 啊嘛 ，share that love，yes 。你净系想 share 人哋女朋友，sorry 人哋， 唔系，所以就发觉即系哇，原来好多好香港其实是一个好靓嘅城市咯。 今次呢只碟入边，我哋见到即系Janice 有好多相都系一啲嘅景观啦，好少一啲 self portrait 咁样啦。 有一个 self portrait 系我要戴住个口罩咯。 系啦，呢一个 moment 系旺角， 系大概几时候影嘅呢个系？ 都系近呢两个月咯。 哦 ，OK， 嗰一刻系 嗰刻我叫我朋友帮我影咯。 哦， 求其 好自然嘅嗰一下系，但系嗰、那个今次呢啲相同只碟入边嘅有冇一啲主题上系大家系贯穿咗嗰个概念？ 其实个概念都系。围绕住我见到嘅嘢咯，乜嘢系捉到我嘅 attention？ 系啊，即系我唔系话要 capture 一啲好 sad 嘅 moment 啊，反而系一啲我觉得系对于我嚟讲系有意义嘅嘢咯。咁我就发现原来我几中意影小朋友咯，因为我觉得佢哋好靓，即系嗰种天真系好靓，我觉得。所以我会经常都会去啲公园 度 影一啲小朋友啊，大自然啊，又系会觉得自己嘅问题好渺小咯。当你围住自己喺一个好 nature 嘅地方， 有冇发现其实用即系平时嘅电话去影相，同埋真系揸住一部菲林相机，系咧嗰个唔同，你自己觉得系边度？ 因为其实菲林系你好多嘢要去计算咯，即系你会真系用心去度嗰个 angle， 因为你唔想嘥菲林啊嘛， 系 全部都系即系得33张 shots 咁。咁所以就系你会花多少时间去度嗰个 angle 咯。 哦 ，OK， 会更加细心啲咯，我觉得。 即系谂清楚而家呢个 moment 系点样样啊？ 系啊。 哦，因为我几中意里边有一张相咧，系 top shot 影住一啲 buildings 嘅天台啊。因为可能再加埋里边，你系咪都系？ 系啊，我都系我写嘅，系啊啲 message。 系，我就好中意呢句话 ：What you see depends not only on what you look at, but also on where you look down。就配合咗呢一个，系啦，呢一个。 咁因为真系讲紧我哋人嘅角度啊嘛，因为我哋睇嘅嘢成日都系一个方面，我哋睇唔到其他嘅 perspective。咁呢个系就系我想我朋友屋企度，跟住望落去影咯。 所以就会有一啲除咗人之外，就是、城市嘅景观啊，又有啲，譬如花，我见到有一个就系有一啲 花嘅咁樣啲啦。呢一個又係 呢個係都係中環型嘅。咁嗰陣時係佢哋好似搞緊一個花嘅 exhibition 啦，咁我就 係 見到好多人揸住啲好專業嘅相機，係淨係影，淨係影花喎。 攞住支大炮，係 啊，huge 好大嘅 lens 咁樣。 係 ，I'm just there with my point and shoot film camera， 完全唔同， 完全唔同。 咁但係今次見到即係由Janice 影咗好多香港唔同嘅地方、唔同嘅角落。Janice， 你自己覺得最如果喺香港最 stick to 邊一個區域係對你嚟講係最特別或者最有回憶咁樣？ 我諗係深水埗同埋旺角咯。 嗯， 係啊，同埋我都好想，其實我影咗好多喺街邊嘅人啦，即係譬如我又成日都搭地鐵啊、搭巴士啊，咁我都會影好多人戴住口罩。其實都想呢隻碟都反映緊，即係而家呢個社會係咩環境啊？係，因為大家都唔使講啦，即係我哋香港人即係經全世界都經歷緊啲好困難嘅時候啦，咁所以好想透過呢一隻專輯透過啲相都俾到一啲安慰嘅信息咯。 慢了腳步，思索着未來，未見你在，當我穿入成長的月台，做个记号，俾繁荣下载，在人海挤拥，等不到你爱。等一朵花会开，等不到个大概，恨你在现场没出彩。绝望地等你来，列车将到站，人还未到，向明日自爱。和你将要离别了，求你不要逃避了，情爱失去价值，不够努力，问你做过多少，时间不会停顿。那刻心放了，一天黑一破晓，月台上你身影飘渺、想彼此见明见，将世外桃源你污染，想步伐踏得太前，旁观者退后，无言没语，你停在那边。和你将要离别了，求你不要逃避了，情爱失去价值，不够努力。做过多少，时间不会停顿了，由我出发那刻心放了，一天黑一破晓，月台上你身影飘了，情爱分分两极，充满压力，是吗？代价不少，时间不会停顿了，和你不再同步，走散了，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第32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Pop Thirty 在新冠疫情之下，不少歌手都转为在网上举行演唱会，当中最大型的一定要数 Lady Gaga 在2020年4月和世界卫生组织和 Global Citizen 组织合作举行的 One World Together at Home 的线上大型公益演唱会。他请来 Paul McCartney、 Elton John、 Taylor Swift、 Billie Eilish 等等的巨星表演，为前线的医护人员打气，还筹得巨额的善款。 密切留意5月29号黄昏6点到8点环球榜时段内公布第32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得奖名单。 要居住环境安全和健康，业主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楼宇的排水系统，还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的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没病征但自觉高风险的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不要去其他地方。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蔚蓝过时可以咩？ 我哋骚动音乐嘅嘉宾咧系有 Janice 蔚蓝嘅，咁有你新嘅派台作品，亦都系你将新嘅专辑同名嘅歌叫做 It's OK to be Sad 嘅。咁啊，我哋一开始咧，我同阿斌咧就会即系围绕住呢一首歌咧，我哋会先估系啦 一啲嘢， 系啦，我哋听完之后估嘅嘢，然后交俾你撬紧，我哋估得啱唔啱？ 最中意呢个部分。 Yeah， 你先我先 啊，你先定我先？我都好中意估啊，最中意估错啊！我 你先啦，我想睇你估错咗先。 今次我想估呢首 It's OK to be sad 咧，其实系嗰一段英文嘅歌词啊。其实，因为我觉得嗰一段喺你演绎上面，我觉得好直接咁样接收到你想讲嘅。咁我想估嘅就系其实呢一段字，可能系你曾经同填词嘅 Wyman 有 message 上面有倾过一啲感受或者点，然后佢将你里边一啲嘅 key point 化成一个歌词放喺首歌里边。因为他觉得那些东西真的你很 direct 跟他讲的，那他就不刻意译做中文了，那些就拿了你给他的 message 放进去。 是现在揭晓 的。我估埋先。这个今次 It's OK to be sad 呢，那个主题就是环绕着一些跟不开心有关，但是是可以告诉你哦，是 OK 的，即是不开心是人之常情来的。那我觉得可能 Janice 去跟 Y 去想那个题目或者写这份歌词的时候，可能自己都经历了一些可能是比较低落少少嘅情緒啦，咁然後同阿 Y 傾完偈，佢決定寫呢一份詞去送俾你，我估呢一樣嘢嘅， 好啦，兩個都啱嘅， 好嘢，好嘢， 我哋好嘢，第一次兩個一齊啱啊，喂， 我都好中意呢個環節啊，因為估啱咗。 系啊系啊， 系咯，即系同 Wyman 去呢一只歌上面，即系创作上面嘅， 有几个部分，都俾咗一啲字佢，即系譬如 darkest misery， 系， 跟住佢就系咯，就再调整成件事咯。我哋大家，我同我 A&R team 同埋 Wyman 一齐去 去搞呢一部分嘅。最後我 I really like 係咁，因為作曲嘅部分嘅時候你有份啦，咁亦都有同埋阿即係 Errol 同埋 cousin 係啦。咁其實嗰時作曲嘅時候，有冇已經都有一啲詞已經可能有啲概念，其實都有喺度噶啦。 冇，我哋純粹係作個嗰個旋律嗰個 melody 咯。 係， 但係即係講翻阿 Kelvin。講嗰樣嘢咧，其實係啱嘅，即係呢成首歌嘅構思咧，係來自我認識到一位朋友咧，咁佢一個媽咪嚟嘅，咁佢22歲嘅仔咧就自殺過咗身，佢哋係好 close 嘅，因為佢22歲大都同佢媽咪瞓同一個牀嘅，係咁 close， 好 friend，super friend，yeah。咁佢系成日都系嗰啲，即系我哋见到面嘅时候讲呢啲样嘢咧，佢系会懒系好要好坚强啊，要好 strong 嚟。得啦，我冇事嘅 ，I'm okay，I'm okay。I'm like no， you're not okay， girl。You're not okay。You're not okay。It's okay。It's okay to break down。所以我真系好想好有 inspiration， 想投嗰一首歌去鼓励佢咯。 明白， 系啦，所以就有呢首歌咯。 Janice 会唔会觉得有时去安慰人呢其实系一件好难嘅事？即系可能有一个人佢个感觉好低落，或者可能佢有啲嘢唔开心嘅时候，有时好难去讲一啲说话影响到佢。 你唔可以讲话你唔好唔开心啦，有用咩？ 系， 其实系冇噶。有阵时我最有用嘅方法就系陪佢咯。Just be there for them。 所以就去， 好似你講呢啲嘢真係唔會有用， 反而用音樂去帶俾佢好似好啲係嘛？ 同埋真係唔知道大家有冇睇過 MV 啦，但係個 MV 都係好震撼，即係 好震撼。 係 呢個真係一個 topic 嚟嘅。 有幾個人 message 我喺 IG 就都同我講話，佢哋有呢個問題，咁睇完就覺得哇，即係。知好似有終於都有人去明白佢嗰種痛苦，所以係好開心啦！呢個 MV 可以帶出到一啲真係社會有嘅問題，而大家好少出嚟講咯。 你想見他，想見他，沒有他。遇上每日假装不算太差，有一晚突然倦透了，然后你哭了，其实你够潇洒，浩劫记忆纵使可怕，别拼命压住它，抱拥终生的痛，学接受有疮疤，来提提你难平地，从未因包上纱布，能自欺好了吧。不必装作退烧，不必装作放低了真的心碎，不必装作笑，让你吸准走的太紧要，如承认那痛苦能延续你心跳，就靠他撑腰，尽管哭到破晓，不必装作看开了少少激愤，不必去治疗，平和等于爱的感觉死了，真正被爱过才是有资格回味的血轨迹，若怕丧失爱的火气，恨已是有用的，记得怎么挣扎，别这样快安息，难受是对的，逃避是错的，但没将心里绕过，无自哭的价值，不必装作退烧，不必装作放低了心碎，不必装作笑，若你吸抢走的太紧要，如承认那痛苦能延续你心跳，就靠他撑腰，尽管哭到破晓，不必装作看开了少少结缝，不必去治疗，平和等于爱的感觉死了，爱 今次去做呢個 MV Janice 係完全去交俾導演去決定咁樣嘅。 咁、那個導演就係阿 Yan 啦，咁佢係我哋華納唱片公司嘅一個 creative 啦。咁我都係同佢講話 ，this is 呢個係我呢首歌嘅 concept。 嗯， 咁佢自己就有一個 idea， 就係好似一班朋友坐喺度，玩一個遊戲，而呢個遊戲幫到大家去講出自己嘅問題，自己嘅 struggle。 嗯， 咁佢就同我講話，佢自己就係同佢一班朋友玩呢個遊戲，先至大家可以攞出即係一啲好 deep 嘅話題攞出嚟講咯。所以佢自己都 inspire 到咯，去搞呢個 concept。 嗰、那個遊戲就 never, never have I ever、yeah.。 Janice 有冇玩過？ 我冇喎、啊，但係我想玩一下。 我而家玩啦，試一下。 我副喺度，哎呀， 再試下開一個 topic， 然之後大家 要飲嘅喎， 然之後大家即刻講嘅 要飲嘅喎，咁樣啊。 Never have I ever thought about someone else's girlfriend。 哇，你飲啦，確定你飲啦，你有冇？ 有 啊 ，OK， 追求呢件事啊，定系都纯粹谂下啫？ 会谂嘅， 会谂。 跟住，但有时会见到面噶嘛， 系咯、啊， 咁系会有啲尴尬嘅。咁但系其实自己好清楚系俾个外貌吸引多啲嘅。咁、 哦、 但系外貌系第一下，嗯 yeah. 然之后再落去就系有阵时成班人嘅 gathering， 咁见到佢好无微不至咁样，可能照顾佢嘅另一半，即系我嘅朋友，你、yeah. 就哦。如果我將來的另一半是這樣 就 好 了， 是啊，即是會有這樣 有這樣的想法， 原來你是這樣的人來的。 你有沒有？ 哎，我沒有No German， 我冇 ，No German， 冇，我講中文啦，好嗎？有沒有試過想過 quit 咗而家份工？ 哦， 飲， 你又飲，你又飲， 我又飲啦。 哦、我都飲啦咁， 你又飲， 我都飲。 咁我又想聽個 Janice 講先喎。 係咯， 唔係啊，有陣時覺得會懷疑自己係咪喺啱嘅地方度咯，即係係咪去第二度會更加好咧咁樣咯？係啊，都有諗過。 OK， 但有冇諗過就係、是、如果我放低而家香港嘅嘢或者？嗰啲工作咁樣，自己會 去追求嘅嘢會係啲咩咧？ 係咯，所以我有諗過，如果我唔做呢一行咧，咁係咪即係有諗過去 LA 嗰度求其揾一份工咯？因為我由細到大其實係淨係做咗一歌手啫，一路都係咁，咁都想嘗試下，可能係做下即係喺。arts 嗰度有啲咩做咧，或者就算餐廳嗰度有啲咩做咧，整麵包啊 ，or like something I don't know， 你做任何嘢都想嘗試下咯。 譬如一啲 arts 嘅嘢啊，有冇曾經諗過喺香港都可以喺 arts 方面，我自己都有影一啲相，例如即係搞一啲 exhibition 啦、啊，即係諸如此類嘅嘢。 我唔知啊，我冇諗過香港咯，反而係唔知點解，我覺得如果我想重新去。一个不同的 life 呢，我想是完全第二度咯， 是 是， 即是要觉得好像我要离开了一个地方才 出来，是啊，有想过咯。 嗯， 好啦，那我和 Janice 都出了一个题目啦，波城你又出一个题目， 哇 好难啊，是吧？ Give me some tough question， OK？Tough question， 唔係啊，嗰、那個 tough question 係都唔係好啱喺節目嗰度問嘅， 係咪？ 因為係一啲真係好 dark 嘅嘢嚟嘅，我覺得。 OK， 休息一下啦，休息一下啦。 我休息一下一啲 breathful 啲、有冇曾經諗過好想去翻細個嘅時候重生你嘅人生再嚟一次啊？ 我飲， 我飲， 係 OK 好啊，好啊， 我好快講先咯。 好 我由我中學開始我就想再嚟一次，因為我小學 生高啲， 唔係 做多啲運動， 係的確。Yes， 嗰個係啊，我係啊。 你係 嗰個原因咯， 咩？哦，你 我想細個開始做運動咯，因為我細個好憎做 sports 噶。 O K， 係啊。 你到而家咧，而家有冇好啲啊？ 而家直頭有啊，但我成日都諗，哎呀，點解唔早啲開始咧？咁 細個唔做運動係做啲咩咧？嗰陣時應該唔係應該都有機會 party 咯，跳舞咯。 哦， 但 系细个唔中意做运动嘅原因系即系好怕攰。 定係好多其他嘢玩啦，已經 其他嘢玩啦， 諗住跳舞都係運動啦，都喐緊都出汗啦。我晚晚出去狂，仲唔係做運動係咩啊？ 咁你運動量好大啦， 我運動量好大， 你晚晚出去跑。 咁你嗰個原因咩？即係除咗身高之外， 我係因為我由中學開始就唔中意讀書，我小學讀書嘅成績幾好嘅，但係中學讀書就開始渣啦。咁、我到而家大個諗翻就係、如果嗰陣時讀多啲書，咁就好啦咁樣咯。咁好後悔，真係冇讀多啲書嘅。係、啊。 咁你嗰陣時係玩啊？ 嗰陣時玩啊，掛住玩咯，係啊。 玩咩啊？你 玩。打機咯， 打機 係啊，好好曳， 哇，好嘥時間㗎，打機 好嘥時間㗎，的的Jealous， 你係一個唔打機嘅人嚟㗎， 我中意打機， 哦，你都中意， 我中意， 咁你都好嘥時間喎， 所以我而家冇打，因為真係一次可以，哇，好 好多個鐘啊嘛， 全日啊，試過都 打少幾次機可以做多幾日工，係嘛？ 所以我掉咗我屋企個 Xbox。 OK OK， 哎呀，你捐俾我啊嘛！我帮你， 你话 我 系下次啊，下次接。 Janice 话其中一个原因，因为即系身形上面， 哦系啊， 即系想身长高啲啦。 好啊好啊。 另一样令到你真系想翻翻去以前重新再嚟过嘅原因又系咩咧？除咗身高之外， 就系、是、总之好曳嘅嘢咯。 OK， 系 咯， 即系就想即系乖啲啦， 就乖啲。 每个人都有啲 history 嘅，咁啊波城就特别多。 我系调翻，系啊，我调翻转，我系想曳啲啊，其实 系咩？ 因为我由细到大其实 都 乖嘅，我觉得。即系读书嘅时候我是很，我系好 正经。 系啦，咁跟住去到大学嘅时候，都系好跟住啲 rules 咁。咁就出咗嚟做嘢，开始自己独立啲，先开始去。我觉得太迟啦，已经 系咩？ 因为身边啲朋友已经唔玩啦嘛。 系啊，系啊，系啊。 开始成家立室，即系结婚生仔拍拖。咁我想搵朋友一齐，又冇啦咁样。系啦，同埋已经老啦，出到嚟好似啲人都唔系好信。 你都三十岁啦， 系啦， 仲玩咩啊？ 玩咩？ 系啦，即系好似有个年纪嘅限制，俾咗自己，好似三十、四十等等呢一啲。自己有一啲應該要做嘅，而唔係 即 係 要定啲啦，個人 係啊，即係錯過咗嗰啲美好嘅青春。 我哋個個都有我哋嘅 係 故事。 不過佢飲咗三杯，佢飲得最多，你三杯飲曬。 Age 嗰樣嘢喺蔚蘭，你過往當中又有冇出現過？即係啱啱我講嗰種，我可能去到某一個年紀，我要 achieve 一啲嘅嘢。 其實我冇諗過呢樣嘢，因為我都係純粹去追求我中意做嘢，就係、是、音樂唱歌。跟住我就23歲就唔係18歲就已經認識Leon 啦。咁就一路好似我成個 life 係已經有個鋪排喺度咯。即係好似好自然要行呢一條路咯。咁所以冇啊！我覺得好神奇咯，個 life 成個點即係點樣鋪排到？ 即係我哋頭先嗰啲 game 就發現，其實你自己可能聽嘅時候都會諗起我哋講嗰啲嘢啦，咁樣。咁同埋好似阿斌頭先佢嘅 sharing 就係做啲你嘅生涯規劃咯，諗下自己嘅將來。當你仲細個嘅時候就可以啦。 係啊，係啊。所以而家聽緊收音機，而你仲好細個嘅聽眾。俾心機讀書， 俾心機讀書呀，唔好打機。 如果唔係就好似波城哥哥咁，大概要飲三杯。 係啊， 就會咁啦。 Amen。 我覺得呢個遊戲幾好，應該即係呢隻歌嘅宣傳，你應該同啲公司、其他嘅 artist 或者同事咧玩 一次啦。 真係會令到我哋即係表露好多裏面，即係我哋唔知嘅嘢。 同埋一定要答啊！即係如果平時傾偈，你唔會無端端問啊，你人生有啲咩嘅遺憾或者咩？但係喺個遊戲裏面就好似開 坦白。 系啊，我觉得几好，我好中意我哋今日一齐咁坦白。系啊， 我哋下次出嚟再玩一次， 仲可以坦白啲嘅，其实 系咪啊？嚟啊嚟啊嚟啊！我 I'm ready， I'm ready， next time next time。 好，我哋决定闩麦之后一齐坦白。 好， 听紧嘅你哋冇份噶啦，咁样啦， 听歌啦你哋， 你哋听歌啦。今日我哋苏音乐再次多谢 Janice， 今日多谢你 ，thank you，thank you。 谁在天空叫唤我？跌成碎的我，沙漠最美的歌。 意手尽接我，我在永恒雪地盼望暖光，我在破旧铁道放低沮丧，沿途太多风景无暇向往，我在灿烂舞台看着远方，同走出挣扎跨过迷惘，寻觅答案，人生一晃眼走到这一 Janice 的一晃眼